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东宫太子寿宴瞩目之际，帝承恩病于途中，将与寿宴失之交臂的消息已传得人尽皆知。京城贵女闻之欣喜，随着洛家和东安侯家的小姐相继入京，京城银楼一式老店的店门几乎都被踩破，江南进献的绸布更是被一抢而空。一场东宫寿宴在皇室郑重的对待下，演变成了太子择妃的重头戏。皇宫花园内，正陪着古昭仪赏花的嘉宁帝听见赵福禀告，神情有些古怪。 你说帝承恩还未入京？ 是陛下，郑统领派人快马传信回宫，说帝小姐偶感风寒，行程延缓，还不知能否赶上太子殿下的寿宴。 随他去吧，他等了十年才能下山，倒是能沉得住气。 嘉宁帝摆手，颇为敷衍。赵福见嘉宁帝神色淡淡，懂眼色地退了下去。 陛下，臣妾听说帝家小姐容颜绝色，不知是否言过其实啊？ 古昭仪娇声道，她如今肚子显怀，脸庞日渐圆润。 哪里听来的话，她入泰山时还不过八岁，如何谈得上绝色？ 嘉宁帝被逗得哈哈大笑，喝了一口古昭仪递到口边的清茶，才继续道。 不过这丫头幼时颇有当年帝家家主的气韵，也不知如今和帝圣天有几分相似。 只是相似罢了，到底不是帝家主本人，陛下何必挂怀。父亲前几日进宫跟臣妾说起当年和陛下戎马天下的过往，臣妾听着很是遗憾，没能见到陛下当年在马上的风姿呢。 朕的小皇子正好是冬日里出世，到时朕带你去围场里替他列一件大球回来，也好圆爱妃所愿。 见嘉宁帝神色愉悦，古昭仪咬了咬嘴唇，摸着圆滚滚的肚子。 谢陛下，臣妾小妹今年也到了适婚的年纪，臣妾还指望着陛下替她指个好人家呢。 哦，好人家，忠义侯在京城位极人臣，什么样的家世对你们来说才是好人家？莫非是东宫？ 嘉宁帝握着茶杯的手一顿，似笑非笑看了娇羞可人的妃子一眼，神情冷了下来。古昭仪摸着肚子的手一颤，不敢迎上帝王莫测的神色，心底着实有些懊恼。数月前因古其善的任性妄为，忠义侯府兵权被夺，声势大不如前。他小心讨好了数月，终于凭借肚子里的龙种让嘉宁帝重新宠幸于他。若非父亲想让幼妹嫁入东宫，他也不会急着对嘉宁帝提起忠义侯。 爱妃，忠义侯和朕君臣几十载，朕非寡恩之人，赐予忠义侯府的荣耀已是朕顾念旧情，东宫妃位和西北兵权还容不得他忠义侯来指手画脚，告诉朕该如何行事。 见嘉宁帝目光如旧，古昭仪慌忙地跪倒在地。 陛下息怒，臣妾失言。 起来吧，小皇子出事之前就不要离开云瑞殿了。 望着嘉宁帝远走的背影，古昭仪瘫软在地，脸色苍白。寿宴前一日，温硕见太子一如既往安排江南诸事，忍不住开口问道： 殿下，帝小姐染病怕是来不及赶上您的寿宴，您就一点都不着急？ 有什么好着急的，他迟早会到。 韩烨皱着眉递给温硕一道折子。 这是我这几日挑出的厚重稳妥的官员，让礼部尚书传谕江南，令其即日上任。 见太子起身抬步朝书房外走，温硕嘀咕一句， 谁都知道这场寿宴是太后为您择妃的心头戏，哪家小姐品性才情兼备，便八九不离十了。太后亲自派人将请帖送到了上将军府，明日若是任将军到了，该如何是好？ 明日以贵客之礼来迎任安乐，不可轻浮待之。 这我自然知晓。殿下，听说送洛小姐入京的是洛明熙，京城子弟对此人议论纷纷，他到底什么身份？ 寒夜行至回廊，脚步一顿，望向东宫深处北阙阁的方向。半晌后才听到他微冷的声音。 此人与孤同岁，善谋，通晓政事。洛将军一介武将，洛家在晋南的声势十年内如日中天，逢战即赢，人心得敬，便是他的功劳。只是洛明熙自小身体孱弱，父皇每年都会将不少珍稀药材赐予洛家。 殿下难道认识他？ 听见寒夜的声音颇为感慨，温硕狐疑。寒夜笑了笑说道， 弟子原性子倔强，当年晋南静安侯府一家独大，他在晋南过得逍遥自在，即便父皇以公主之礼相迎，他亦不肯依父皇之旨入京。晋安侯试尽各种方法，他最终终于答应入京，但提了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温硕的好奇心被勾起，凑到寒夜身边忙不迭问。他实在不知当年仅七岁的弟子元在嘉宁帝以公主之礼相迎后都敢拒绝入京，还能有什么方法能让他改变主意。 当年洛将军是晋安侯手下最得力的副将，弟子元答应入京唯一的条件便是在他入京的一年内，洛家长子洛明熙必须随侍他左右，皇家需赐予洛明熙出入皇宫之权，来往东宫之便。 温硕瞠目结舌，结结巴巴开口， 殿下，那岂非帝小姐所行之处洛明熙皆可前往？ 这等行径跟安宁公主叫嚣着养面首有何区别？更何况那时候天下皆知弟子元还有另一个身份，大晋太子未过门的太子妃。寒夜回首苦笑， 不错，若非当年弟子元只有七岁，孤恐怕就戴了一顶大晋子民人尽皆知的绿帽子了。 殿下，帝小姐果真女中豪杰，等过几日你要替我好好引荐引荐啊。 难得看见太子如此无可奈何的模样，温硕强忍住爆笑的冲动，挤眉弄眼着一溜烟跑了个没影。望着温硕跑远的身影，寒夜神情隐隐有些复杂，立在原处半晌未言。第二日未及傍晚，东宫前车水马龙，大半京城贵女及世家子弟尽至此处，素来清冷厚重的东宫十分喧嚣热闹。自嘉宁帝登基，当年的中王世子寒夜以储君之位入主东宫后，还未曾有过这样的热闹。琉璃瓦灯长燃，龙纹锦毯铺地，碧绿明珠点缀，一入东宫，几乎所有人都能从这座比拟皇宫的宫殿上看出天子对储君的看重，也让一众看花了眼的贵女对东宫长久以来缺出的席位更加向往。太子妃位已是如此荣华，遑论未来的国母了。大殿内聚满宾客，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今日靠近上座的皆是贵女，世家公子反而位列后席。此时宴席临近，大殿内可谓百花争艳，为首两位少女更是出挑。左相右女江蝶云俏丽妩媚，矜持高傲，端坐右手，正和他身旁围绕的众女高谈阔论，一见便是京城贵女之首。他身旁正襟危坐的少女面容素净，不施粉黛，有着浓浓的书卷气，观之淡雅高贵， 腰间香带上绣着一个精致写意的东字，想必是东安侯府的大小姐赵琴莲。赵琴莲下手之位空缺，骆家小姐还未入席。比之后为太子妃的她，京城子弟对名扬晋南的骆明熙更加期待。智谋无双，卓识晋南，骆家长子十年未入京，京城众人已许久未听到他的消息。当然，除了骆银辉之外，左手两座亦还未等到主人。但众人入东宫前便打听得清清楚楚，左手之位乃太后亲自安排，为大靖新晋的上将军任安乐所留。至于在他之下的位置，满座官去只剩一人，便是到现在还未入京的帝承恩。 任将军，走过这条回廊便是大殿。 宫娥小心引着身后的女子，不时回头观望，眼带惊叹。任安乐瞧着有趣，懒洋洋问： 小姑娘，你瞧了半晌，怎么是在比较我和大殿上的贵女哪个更能得你们殿下欢心？ 引路的宫娥腿一抖，差点摔倒，停住身，惶恐的行礼回道： 将军恕罪。无事，我已知道如何走，你引到此处便是。便请走吧。 任安乐说完，大踏步朝前而去，留在原地的宫娥望着前面倜傥风流的女子，久久未能回神。任将军怕是不知道，不谈模样，他这般气质打扮足以让殿中贵女相视无言。 姐姐今日可真好看。 大殿灯火通明，杯盏交错的欢笑声隐约可闻。苑晴看着一路走来宫娥嗟叹的自家小姐，亦是十分得意。小姐懒散惯了，下沙场一身布衣，上战场一身盔甲，便混了十来年，入京后也是官服居多，想不到这么一打扮，倒是颇为让人出乎意料。 等一下！ 急促的呼喊声自身后传来，两人回头停在了原地。圆嘟嘟的脸庞显得娇憨，一双大眼睛乌黑明亮，鹅黄的长裙着在她身上清新可人。跌跌撞撞奔来的少女朝两人连连招手，跑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在她身后几个宫娥面容急切，想是怕她摔倒。任安乐顿住脚步，眼底隐有笑意，微微感慨： 这孩子和她母亲极像，十年过去了，竟然出落得如此亭亭玉立。今年若是还活着，该和她一般大。 一念间，少女已跑到身前，一个趔趄差点摔倒。 慢点儿，无人追着你，何须着急啊？ 刚才在殿门外，我听到就差我一个人未到了。若是迟了，兄长定会怪我贪吃误事。姐姐行行好，和我一起进去吧。 少女双手作揖讨好，抬眼话还未完，圆鼓鼓的眼睛一怔，话便忘了说。 啊，姐姐，你真好看。 少女清脆的声音带着毫不掩饰的赞叹，任安乐活了这般年岁，还从未被如此直白的赞扬过，当下便笑了起来。 哦，当真？小姑娘，我哪里生得好看啦？ 看着洋洋得意的自家小姐，苑晴后退两步，甚感丢脸。骆银辉眨了两下眼，极为认真道： 姐姐你说不上哪里好看，但我就是觉得好看。 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